还有个依靠，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，把沙砸进太多心啊，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，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，想要 不愿再被动。

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相信要永远，看你靠着我。

想到什么？